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着你背上天

记得那么深。Merry Christmas to you， 我深爱的人。好了，整个冬天在你家门。 想知道你在哪里，别在下雨天偷偷的哭泣，别让我为你在远方而忧虑，思念化成蓝色的雨，点点落在我的心底。走得太近，只要一转身，我就在你身边，不管离多远，不管多少年，我的爱永远不改变。记得我在这里等你。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，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，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Metropolitan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